是一群人的孤单。只是怎样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听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。 面对远去的爱情，或许心痛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。有别于苏芮成名的演唱，范逸臣温柔而又丰富的声音特质，将这首《心痛的感觉》在悲伤之中赋予希望。经由他的歌声和音乐，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，更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一起听到《心痛的感觉》。 世界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明，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流泪，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又何必 侵蚀了我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你会让爱情变成遗憾，还是选择在爱情中接受遗憾？所以你是停滞不前，还是选择放弃呢？但是要是放弃，对于放弃的不舍和眷恋，是否会引发自我追求不得的痛苦？遗憾还是选择遗憾？一起听到这首《遗憾》。 你总把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一切容易在我怀中枯萎，以免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由我独自伤悲，一切容易在我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一切让你在我怀 己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，才懂真情。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。 在一场爱情的博弈当中，双方似乎都明白，这场爱好像变得有些卑微，有些被动，甚至变成了一厢情愿。虽然道理我们都懂，忘掉他，或者不在他的世界里面，找另一个人来替代他，一起听到方圆几里。 因为他随时会牺牲，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，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和你没关系。感觉会压抑的样子，什么意思，我不算很自私，也越来越懂事，爱你只是我的事，也许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陪你，我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何苦不找代替，可惜我谁劝都不听、啊、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和你没关系，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，只要你转身，我就在这里。

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，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， 爱情除了执着，还有一种坚定。不管流言蜚语，不管反对或者偏见，决定爱了，就愿意把全部都给你。只有钢琴和吴克群，最简单的情歌，也能撼动每个人渴望的心情。一起听到，全部都给你。 凭什么由你决定？就算爱到了尽。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余地，就算孤独寂寞伤心，也是刚好而已。我把全部都给你，因为这叫爱情，但是我只希望你，我只希望你照顾自己。总觉得不爱，可惜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，但是爱情是我们的，凭什么由你决定？就算爱到了尽，多苦多悲多伤心，至少我们曾经那么的用心。 挥不去的阴霾在心中肆意发作，让人痛不欲生。接下来的记忆碎片散落在昨日那片荒野桑田，